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43集，陈大老卷八，笑面间谍。晚上，屈子潇请剧组的人吃饭，因为金主的面子，领导给了。难得给剧组放了晚上的假。 师姐，还是你的面子大。 陆君科在宋青青耳边说道，剧组不少人的目光都朝这边看过来。宋青青跟曲子潇的绯闻经过炒作，在圈子中不是秘密。再加上宋青青一个影视新人，一出来就跟秦影帝等人合作。大部分人都默认了宋青青跟曲子潇的关系。曲子潇在圈内风评好，除了宋青青几乎没有绯闻，也从来不带女伴。剧组开了三桌，领导、曲子潇、秦修晨还有宋青青这几个关键人物都在一桌，这四个人肯定是 C 位，无可争议。何晨洛坐在了秦修晨的身侧，李雨山沾了他的光，跟秦修晨隔了一个位置，险些筷子都拿不稳。饭桌上，金主曲子潇在，领导也在，还有其他几个合作商。这种场面，陆君科自然而然做起了陪酒，一杯接着一杯的喝，挺拼的，气氛活跃得很好。何晨首先就拿了一瓶啤酒，看他拿了啤酒，秦修晨把领导身边的开瓶器递给他。有秦冉的滤镜在，秦修晨在外边自然会多照顾一下晚辈。刚递过去，何晨就用牙咬开了瓶盖，瓶盖落在他的桌边，还打了一个旋儿。看到这一幕，秦修晨轻笑，他放下开瓶器，说： 先吃点，再喝酒。 他把甜酒酿转到他的面前，然后继续同领导说话。两人对面，曲子潇的目光一直看着何晨的方向。饭后，陆君科终于找到机会看向何晨，表达今天拍摄的谢意。 今天真的谢谢何小姐，不是你，我不知道还要耽误剧组多久。 何晨也举了举酒瓶。 好说。 何小姐这摄影技术一定是 A 大摄影系的吧？ 陆君科感叹一声。 A 大摄影系在国际都能排得上号，一向难考，分数也就仅次于法律系以下，就算是艺考文化课分数也不低，真厉害。 何晨抬头看了他一眼。 大学在 S 的分数忘了。 闻言，陆君科就笑笑，但身侧有些心怀叵测的人已经听到了。 S 大摄影系就是完全混的，也就是多一个 S 大名称而已。领导的电影向来都是顶尖团队，摄影师助理也是京大摄影系毕业的，其他不说，技术跟名声是有的。倒是何晨，晚上何晨跟李雨山住在剧组的酒店，他在联系 M 州的警方，让他们把大学生失踪的案宗发过来。一边的李雨山已经回过神了，这会儿看到何晨在翻大学生失踪案宗，他瞪眼。 陈姐，你怎么会有警方的案宗？要了他们就给了， M 州警方挺好的。 哦， 李雨山点头。M 州的警方都这么随和吗？与此同时，楼上一层秦修晨的房间，他正在看明天的剧本。外面套房的经纪人进来，皱了皱眉。 秦影帝，剧组有了不好的风声。 何晨的事儿捕风捉影，私底下不少人都在讨论。他要资历没资历还是个混文凭的话语在剧组流淌着。秦家其他没有，护短的性格一顶一，何晨是小侄女的好友，秦影帝自然不会就这么看着。他放下剧本，想了想， 晚上照例给秦然打电话询问的时候，末了问了一句， 你们那个记者朋友成绩怎么样？ 嗯，怎么？ 电话那头的秦然把笔记本扔到一边，秦影帝不急不缓地解释了一句，那边沉默了两秒。 你等着。 秦然挂断电话，三分钟后，秦然把合成的档案全都发了过来。秦影帝低头看了看，看到第二行的时候沉默了。何晨除了一部分隐藏资料，早些年上学的履历在网上也挺好查的，不是什么秘密。秦冉调档的时候也非常容易，就给秦修晨调了一个档案，他也顺带的好奇多看了一眼。只要记录在档案的成绩，他都调过来了。 哎，怎么样？ 身边经纪人凑过来看了一眼，他知道能让领导这么重视的，何晨在摄影这方面的能力一定是非常出众的，但没想到出众成这样。何晨学文科，从小学到高中每门课几乎都是满分，评级都是优秀级别，学的文科主修摄影，他的两张被拍卖到700万美元的摄影作品，经纪人看着实在是没有艺术细胞，欣赏不出来。何晨大学虽然主专业是摄影，但第二专业是刑侦，进入 S 大之后更是自行考入了 M 大。更重要的是，从考入 M 大之后，他就跟国际刑警部门合作过好几个国际重大案件。经纪人看完一脸懵逼地收回了目光，想起了之前微博上闹得轰轰烈烈的高材生第二专业事件。好半晌，经纪人讷讷开口， 小侄女的朋友都这种级别的？ 秦修晨跳转了这个页面，轻笑道， 挺好。 他也没想到平日里笑眯眯的记者竟然游走在危险边缘，跟国际刑警合作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。经纪人也收回目光，回想着刚刚看到的，不由啧舌。 你说他理科成绩也那么好，初中还拿过化学竞赛奖，怎么跑去学文了？ 秦修晨抬眸，把手机随手放到桌子上。 追求不一样，准备一下，我待会儿出去。 出去？ 经纪人已经习惯了。秦修晨当年一个人把秦家在秦四爷跟欧阳家的手里扛下来，还能在他眼皮子底下找到秦汉秋，经纪人就知道秦修晨的手段不一般。虽然秦汉秋现在已经发愤图强，但秦家现在能做这么大，跟秦修晨的推波助澜关系甚大，秦汉秋比起他有着天生的差距。 二哥他有个合约，约了对方在店里，我去把关。 秦修晨拿上外套出门了。晚上11点， 陈姐还没睡啊？ 李雨山一边出来上厕所，一边看何晨，从后面能够看到何晨在插读卡器。李雨山以为何晨在看采访稿，一边去烧热水，一边看着他，发现何晨其实是在看一份视频，视频很黑，像是很多年前的，并不清晰，只能看到隐隐的土，像是在黄土高坡，不是采访稿。李雨山插上插头就没有再看了。何晨电脑上的东西太多，上次他借用何晨的电脑看电视，看到一半忽然弹出来一个他都没有启用的软件对话框，一个黑黝黝的头像问他方不方便视频。李雨山吓得要命，后来何晨告诉他那是病毒，李雨山将信将疑。李雨山上完厕所又给自己倒了一杯水，一边喝一边询问明天的进程。 陈姐，我们明天去哪儿跟进新闻？ 明天会有个警官过来接你，你跟着他采访就行。 何晨关掉了视频，过来吃早餐。 李雨山点头，觉得 M 州的警官真贴心。他又认真地看了何晨一眼，确定他没有被曲子潇跟宋青青影响，这才放下心来。 你呢？我明天休息。 何晨喝了一口橙汁。何晨心里在想着 U 盘的事儿。U 盘是木南拿回来的那个，里面除了关于那个罪犯的证据，还有穆家留下的另一段视频。当年陨石坑的事情被上面的人联合保密，普通群众更不知道。程俊前后三次在129下过单，除了查宁儿跟秦冉，还有就是查陨石坑，但是129没人去接。程宁跟秦冉说过几回，当年那一辈所剩的人不多了，宁儿、陈淑兰、徐世颖，这些知道具体事情的人全都死了。 M 州参与的人也不少，他要调查的洗钱罪犯麦洛参与过这个方案，这是长宁接下麦洛单子的主要原因。何晨慢慢地关上了电脑，一边想着一边去自己的行李处拿了一个黑色的包。他身边的李雨山看他这动作一愣，甚至忘了打哈欠。 陈姐，你又出去，小心点儿， M 州太乱了。 M 州也只有国际刑警管理的那个区域才绝对安全。 嘿，放心。 何晨把背包拿好。 晚上不用等我回来。 十分钟后，影视基地外的一条街，此时灯火通明，鱼龙混杂。大街上，一个穿着黑色九分牛仔裤、黑色紧身 T 恤的女人吸引了大部分人的注意力。她一头波浪卷，皮肤白皙，身材凹凸有致，黑色 T 恤往上卷了一道，隐隐露出腰线，高挺的鼻梁上架了一副墨镜，最后停在一家酒吧门外。她伸手取下了墨镜，露出一双眼睛，睫毛浓密卷翘，漆黑的眸底盛满了妩媚。他伸出葱白的手指，点了点红唇，最后笑了笑，直接进去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